世界上最轻最轻的声音，轻轻地唤你的名字，每夜每夜。写你的名字，画你的名字，而梦见的是你的发光的名字。如日如星，你的名字如灯如钻石，你的名字如缤纷的火花，如闪电，你的名字如原始森林的燃烧，你的名字。你的名字。